幕式及颁奖典礼，七大主体活动精彩纷呈，我们与您不见不散。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87.6，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首都经济贸易大学附属小学4年级2班的一名学生，我叫陆逸轩，今年10岁了。我最喜欢朗诵，因为朗诵能给我带来许多快乐。春天到了，我早上醒来，发现昨天晚上下雨了，急忙打开窗户，顿时感到湿湿的，凉凉的，润润的，甜甜的，感受到春雨的气息。下面，我就为大家朗诵一首有关春雨的诗。春夜喜雨，唐·杜甫。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野径云俱黑，江船火独明。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 我是首都经济贸易大学附属小学的语文教师张林杰。春夜喜雨这首诗是描绘春夜雨景，表现喜悦心情的名作。本诗一开头就用一个好字来赞美雨，接下去就把雨拟人化，说它知时节。春天是万物萌芽生长的季节，正需要下雨，这雨就来了。第二联写雨的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这仍然用的是拟人化手法，不仅表明那雨是伴随和风而来的细雨，而且表明那雨有意润物，不求人知。第三四联所写是诗人看见的，想到的。此时江面看不见，小路辨不清，天空里全是黑沉沉的云，地上也像云一样黑，只有小船上的灯火是明亮的，看起来这雨准会下到天亮。诗人看见雨意重浓，就情不自禁地想象天明以后春色满城的美景，其无限喜悦的心情表现得十分生动。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听听唐耳朵，听听唐耳朵。 唐耳朵听听听听唐耳朵，唐耳朵笑笑笑笑唐耳朵，唐耳朵唱唱唱唱唐耳朵，唐耳朵跳跳跳跳唐耳朵。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听听 唐耳朵， 听听唐耳朵。 收音机前的各位小朋友、 大朋友， 大家晚上好， 晚上好。 我是你的朋友小群姐姐， 我是糖耳朵兔子， 我们又在听听糖耳朵见面了。每天晚上在这里都会给你讲好听的故事， 有意思的笑话， 我们还能听到小朋友说的儿歌。哦，对了，听完故事，听完这么好听的内容，可千万别忘了、 早点睡觉， 因为按时睡觉身体才会长得壮壮的。 下面让我们一起听故事吧。 下面的故事是我们的两位日本的大朋友正冈惠子和中野红龙为我们创作的，是由小韩翻译的。我们要谢谢普普兰绘本馆，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这本书。听听糖耳朵，下面小群姐姐要给你讲的故事是医生也会长虫牙。在森林医院里面，老鼠医生是唯一的一位牙医，因为他的医术很高明，所以来诊所里看牙的病人总是排得满满的。他每天从早上忙到晚上，没有时间休息。不过老鼠医生的诊室还是很气派的，里面有一二三四五张椅子，从最小到最大，怎么样，很棒吧。老鼠医生的座椅也是特制的，只要按个按钮，就可以升高，还可以降低，能带着老鼠医生移动到他去的任何地方。所以呀、不管是给熊治疗虫牙，还是给小松鼠镶假牙，多高多矮的病人都可以。不过老鼠医生一直认为不要长虫牙才是最重要的事情，所以每次治疗结束之后，他总是要对病人大声地说一句，嘿，饭后一定要刷牙。这一天是星期天，老鼠医生在家里。哎呀呀，忙了一个星期了，今天可要放松一下呀。午饭之后，老鼠医生吃他最喜欢的冰淇淋，可是刚吃了一口，哎呦，哇，他的臼齿四周突然一阵酸痛，吃凉的东西就觉得牙齿酸痛，那很有可能是长虫牙了。不会吧，这怎么可能呢？老鼠医生慌了，我可是牙医，自己怎么会长虫牙呢？老鼠医生拿出了一面镜子，张开嘴照了照，自己照镜子是看不到后面的臼齿的，这可怎么办呢？老鼠医生非常担心，他一口又一口地喝冰水，想试试到底疼不疼，想确认自己是不是真的长虫牙了。哎呀，这样可不行啊，今天一定得找个能帮我看牙的牙医呀。老鼠医生赶紧四处打电话，牙医自己长虫牙，这真是太丢人了，千万不能被人发现。我不能在这个森林里面找牙医，我得找个远点的牙医。啊，有了。是的，只有一家牙医能够满足老鼠医生的要求，那就是喵屋医院，每天都营业，全年不休息。为了防止万一，我还是带上自己的看牙工具吧。老鼠牙医拿上自己的工具包，然后急急忙忙地出了门。他换了好几次电车，来到了一个远离森林的城市里面。他 先来到派出所问狗警察，请问喵呜医院怎么走啊？ 狗警察很耐心地说， 从这儿一直向前走，然后向左转，很快就到了。 老鼠牙医又问，请问一下喵呜医院怎么样啊？ 狗警察说， 那里的医生医术很不错，不过那个医生经常不在，病人们都很苦恼啊。 可是电话簿上明明写着全年无休，那不是说整整一年每天都不休息的意思吗？ 狗警察摇了摇头说， 嘿，什么呀，应该说是全年休息还差不多。 哎呀，这个嘛，老鼠医生非常不安地朝着喵呜医院走去。刚一推开门， 老鼠医生就看见了。 这不是 猫医生吗？黑黑的脸，粗粗的胡子，大大的肚子，哎呀，可怕的猫医生。 猫医生也看到了老鼠牙医。 哎呦，喵，我正等着病人来呢，今天天气不好，不能去钓鱼，我这才有时间给人看病。 什么？老鼠牙医一听，心里就觉得很紧张。只有没时间钓鱼的时候，才给病人看病。这样的医生能行吗？ 老鼠牙医坐在了病人的椅子上，猫医生让老鼠牙医张开了嘴巴，他拿出放大镜，一边检查一边说， 喵，嘿，这儿有一颗很严重的虫牙呀。 他的长胡子在老鼠医生的脸上蹭过来蹭过去， 大眼睛滴溜溜地盯着老鼠医生看。 哎呀，老鼠医生吓得差点从椅子上滚下来。 哎呀，真的有虫牙呀，哎呀，这可真是的。 老鼠医生的心情有点不好。 这时候猫医生说话了， 喵，可是有点麻烦呢，你的嘴也太小了，我这儿没有这么小的工具能适合给你的牙齿看病，这可怎么办呢？ 这时候老鼠医生打开了自己带的工具包。 别担心，我自己有工具。 猫医生用老鼠医生带来的看牙工具给老鼠医生看了牙齿。他的医术果然很不错嘛，治疗进行得很顺利。等牙齿治完了，老鼠医生放心了，他收拾好他的工具包，从椅子上跳下来，正准备离开。 谢谢您，猫医生。 猫医生突然大声地叫住了他， 喵，等等。 哎呀， 老鼠医生心里有点害怕，可是他还是尽量用平常的声音回答说， 有什么事儿吗？ 猫医生看起来好像有什么很难说出口的话。 喵，这个嘛，其实我也想请你帮我看看牙。 猫医生小声地说完这句话，就咧着嘴笑了。他一咧嘴，就露出了嘴里的牙。 老鼠医生一看到那尖尖的牙齿，忍不住哆嗦起来。 哎呀，好可怕的尖牙齿啊！ 猫医生说， 喵，我看到你带来的工具就已经知道了， 你肯定也是个牙医，对不对？ 哎呀，完了完了完了，被发现了，可是已经晚了。哎呀，还是被发现了。 老鼠医生只好爬上了椅子，他让猫医生张开嘴，他仔细地往猫医生嘴里看了看。 哎呦，有三颗虫牙呢。 猫医生说，我已经感觉到有虫牙了，不过因为我每天都忙着去钓鱼，所以结果就…… 很顺利，很顺利。老鼠医生帮猫医生把牙齿给治好了。 治疗结束了，你的牙已经不要紧了。 喵，这可太好了。老鼠医生，要不要来吃点好吃的蛋糕啊？有你在，我在长虫牙也就不用担心了。 不行不行不行，不多加注意可不行啊。我说你以后吃完饭后一定要刷牙呀。 老鼠医生严厉地批评了猫医生，当然他没有忘记说他那句最爱说的话， 饭后一定要刷牙，记住了吗？ 从那以后啊，老鼠医生和猫医生成了非常好的朋友。不过谁也不知道，住在很远的城市里的一只猫，为什么会经常到森林里的森林诊所来。大家虽然都觉得奇怪，但是小群姐姐和你，每个小朋友，咱们都知道，那是因为就连牙医也会长虫牙，对吧？好了，故事结束了。哦对，小群姐姐也要把老鼠牙医的那句话告诉你，千万记住了，饭后一定要刷牙呀。 你怎么不是吃就是喝呢？ 因为现在是我的假期。 你吃这么多糖好吗？ 好甜呢。 是的，你刚才吃过苹果味儿的，现在吃樱桃味儿的，你还有榴莲味儿的， 葡萄味儿的， 还有葡萄味儿的。我曾经听说好像吃那么多糖对身体不太好。 我好困的， 尤其对牙齿不太好。 掏耳朵，我先睡了。 还是在睡觉前吃这么多甜的东西。喂，你刷牙了吗？ 没有。 那快起来刷牙去。 我太困了，我吃了那么多糖，又看了那么多电视，我现在很困，我想睡觉了。 这个家伙现在怎么变成这样？ 哎呀，哎呀， 你怎么了？ 掏耳朵 啊！ 你看看我的嘴巴里，我觉得我的牙齿好疼。 有一颗牙好像在晃， 在晃 啊！对， 好疼！ 哎呦， 好疼！ 掉了！ 我掉了一颗牙，我少了一颗牙， 那一颗也在晃了。又掉了。 我又少了一颗牙， 现在五颗掉出来了。怎么会这样？是刚才糖太硬了吗？硌的， 好像掉了十颗了。 你现在就剩下两颗了，你跟我一样了。 为什么现在我说话是这样的呢？ 难道跟你不刷牙有关系？难道跟你吃糖吃多了有关系？ 难道吃糖吃多了不刷牙，牙就会全掉光吗？ 我明白了，为什么我也剩两颗牙了？ 难道是因为你小时候吃糖吃太多了吗？ 有可能，所以我们还是不要吃那么多糖了吧。 我现在在刷牙，还来得及吗？ 看来已经晚了。但是如果不刷的话，你剩下那两颗也会掉了的。 那我就没有牙了。那我以后什么东西都不能吃了。 我想到了。把你这些掉下来的牙用胶水给你粘上。 能行 行吗？ 能，没问题。 你试试。啊！ 哎哎啊！哎哎哎！ 啊！ 哎，你牙又回来了， 我牙又回来了。嘿嘿嘿，那我再吃个东西试试。 好的。 嗯。 怎么样？ 啊！咽下去了。能吃东西了。 你刚才的牙怎么都不见了？ 啊，我好像又剩两颗牙了。 是的。 可是那些胶水粘着牙照哪去啊？ 被你吃到肚子里了。 啊，救命啊。 糖耳朵听听听听糖耳朵。糖耳朵笑笑笑笑糖耳朵。糖耳朵唱唱唱唱糖耳朵。糖耳朵跳跳跳跳糖耳朵。 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我是小群姐姐。 我是糖耳朵兔子。下面小朋友呱呱和妈妈要给我们讲笑话啦。 糖耳朵听你说大话。 今天呱呱坐在家里边吃饭，小猫咪走到他的身边喵喵的叫，呱呱就扔了一块肉给猫咪，小猫咪就吃了，吃完了之后呢又喵喵的叫，呱呱紧接着又扔给他一块，他又吃了，吃完了之后还是喵喵叫，呱呱这个时候有点脾气了，他站起来大声地对着小猫咪说， 你坐在我的座位上，让我喵喵叫，你给我肉吃。 今天爸爸兴致勃勃地询问刚刚从学校里边回来的呱呱，哎，你发卷子了吗？有没有成绩单呀？成绩单在哪儿呢？呱呱马上回答爸爸说， 我把它借给团团了，让他吓唬一下他自己的父母。 爸爸讲成语鹬蚌相争，在讲鹬蚌相争的时候呢，他解释说，这个蚌啊，把鹬的嘴夹上了以后，蚌就说了，说我今天不松嘴，明天不松嘴，太阳就会把你给晒死的。五岁的呱呱听到这儿之后，他问爸爸说， 蚌说话是不用嘴的吗？不用嘴能讲话吗？那他说话的时候嘴不是就松开了吗？ 放假期间呱呱搬家，他们家十分繁忙，偏偏这个时候呢，呱呱又在妈妈面前捣乱，妈妈就脾气特别不好的对他大吼了一声，哎呀，你给我走开。呱呱听了之后呢，一个人无声无息的躲在角落里哭了，他见妈妈把家具都搬走了都没有理他，可怜巴巴的就走过去拽着妈妈的衣角说， 妈妈，你把我也搬走好不好？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糖耳朵， 听听糖耳朵。 我是糖耳朵兔子，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 我是小群姐姐，下面我们跟着小朋友来学儿歌吧。 糖耳朵教你唱儿歌。 今天来自北京市石景山区方舟双语艺术幼儿园的蔡一凡小朋友要教我们说的儿歌是蒲公英。 一个小球毛蓬松，好像棉絮好像绒，对它轻轻吹口气，飞出许多小伞兵，风啊风，